那本来今天是要来看医案的，然后再看那个桂枝去芍药汤，然后再看，他桂枝去芍药汤的医案。可是呢，今天我这个教法要做一点更动。今天我想要呢，快快的把从桂枝去芍药汤到后面的那个桂枝去桂家茯苓白术汤呢，一次就把它全部带一遍，也就是所有的那个本草跟药方的结构的这个细部说明呢，我们留到下礼拜再讲。因为这个东西哦，这地方的条文啊，如果是分开来像我们之前这样子慢慢的讲的话，我会觉得不太能够读到张仲景的这个写这几条的笔法的滋味。所以我想要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各半汤啊，这个三个各就是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以及桂枝二月碧一汤这几个方的条文，以及这条文中间夹杂的其他的条文，我想要一起带一下，然后呢让同学比较熟悉这个张仲景的这个笔法之中所蕴含的一种想法。而当我这么教的时候呢，其实对同学来讲，我想是比较虐待，比较虐待。怎么讲呢？就是这样子学习，同学可能会觉得想睡觉，因为听起来那个他的逻辑这样的翻来翻去，其实对头脑来讲是有压力的。可是呢，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啊，照张仲景的写法跟想法跟文法来读啊，其实呢也就是一个我们这些学习者能不能跨入一个正式而正确的经方派的一个门槛。就是如果我这样子读它啊，我们读不下去觉得很烦，那其实这个说不定就代表我们其实不是那么适合使用张仲景的这一套思考逻辑。我再讲白一点，就是啊，其实《伤寒杂病论》里面的方啊，药性都还蛮强的，所以你要说这个药够不够力，其实很够力。可是呢，我是觉得我们的学习啊，一个易道上面的修炼，大概都是要感知力跟表现力呢，这个一体两面的这个能量一起在进步的。那我从前在教中医基础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批评有一些中医的学习者，他好像把把脉练到很精，可是不会开药，并且他只能够用把脉术知道病人身体里面很多的八卦，却不知道如何来帮他解决问题，也就是他能够感知却不能够表现。可是呢，当我现在在教的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时候啊，我就会更容易面对到另外一层问题，就是你只能表现而无能感知，就是你的辨证不够准确，代表你感知不精确，对不对？可是有些同学会很赶，这个汤就开下去，那个汤就开下去，把人家打伤或者打死都不太感觉得出来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也就是你要驾驭《伤寒杂病论》里面这些力量很强大的方，你必须要有很强的感知力去感知出这个病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样才不会用错药。所以如何训练我们辨证的功夫，会变成在《伤寒论》这个课里面非常难的一门功夫。因为这个感知力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提升的，那必须要经过一番修炼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一块地方，如果同学愿意用张仲景的这个思路去把它吃进去啊，那可能对于我们日后在经方的学习上面的辨证的功夫啊，就那个根基就会比较扎实。就像我上一次的经方本草的课在结束的时候啊，就有跟同学讲说，哎，其实还有一位肖胜阳老师在教中医啊，那肖老师的东西是我目前知道跟我教的东西互补性是最高的，也就是他讲的东西我都不知道的，你知道那种互补性非常高的。那后来也有同学就去肖老师那边学习或者是买录音带，然后后来那我也有朋友很好心，他就有肖老师的录音带就借我听一听啊。那我听了之后， 刚好这个时候我就是在准备这一段课的时候听到肖老师的录音带，那我听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是我的学生啊，如果是《伤寒论》的初学者，我的学生去听了肖老师的课的话，大概他的《伤寒论》的功力会完全散架。就是肖老师他对于人的病机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系统分类做得非常的细致，但是那个东西是很，就是如果对经方派这个辩证的这一门功夫来讲的话，是完全不同的学门啦，就是不太一样。所以呢，一旦有些如果初学者他学习了肖老师的那一套思维逻辑的话，他其实会比较不太能够在适应张仲景的这一套辩证的系统。那我就觉得，可是我听肖老师的课就觉得啊，很有收获，觉得获益很大。那我会觉得，因为刚好我在准备这一段的课，我就觉得说，哦，真的是准备到这里才听到这位先生讲的课，对我来讲是很有缘。因为我真的就是张仲景的东西，我愿意把这几篇条文用张仲景的思路走进去的话，那个时候啊，我才会觉得，哎，我的这个《伤寒论》的这个基本功好像不会被肖老师的课吞没，哦，不然的话，肖老师的课会把我的《伤寒论》的基本功全部都拆得一片一片的吃到他的系统里面去，就好像两种不同的病毒在互相吞噬一样啊，就是他的课有这样的魅力了。那如果说有同学呢已经去听肖老师的课，然后觉得说，哎，这样他的这样讲法真好啊，然后就因此呢就再也没有办法进入伤寒论的这个辩证体系，其实这样的人啊，是不是他就没有损失呢？我会说其实还是有损失的。因为肖老师他的病啊，把每一种病的那个分类以及五脏阴阳虚实以及什么都分得非常仔细，可是那肖老师的学生呢，那肖老师本人的医术当然很厉害啊，就是那种西医判定什么一辈子都不能恢复什么什么机能的那种中风，吃他两天药就好了啊，就是那种，那医术当然是很厉害的。但是呢，他那么细密的病机分类的这种教学的内容，如果他的学生不够勤劳，不愿意用那么细致的方法去判断这个病人的病的话，那其实一样使不出他老师的功夫。那也就是在我来讲，我会觉得你要能够驾驭肖老师所教的这些五脏阴阳虚实的道理，或者是驾驭张仲景所说的这些方剂，其实你都需要在辩证这个地方有，就是要有一种死心塌地的那种情感，就是虽然这么麻烦，可是我还是愿意去把它弄清楚，这样的一种心情。那我会觉得现在我，但我不是跟同学那么熟，我只能说现在无论是在网络上面或者是什么地方看到，或者是有些同学问问题的那个内容，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当然同学的话我是不会责怪，因为大家才刚开始学啊，但是我会觉得在网络上面或者谁啊，有时候看到谁给谁一个什么意见，谁给谁给一个什么意见，我都觉得说好像太快了，你还没有掌握到更精确的情报去确认他真的是不是这个地方有问题，你只是大概就丢出去了。那张仲景的这个自己伤寒论里面就有写说，其实他所认同的一个好的医者，就是要慢慢的仔细的去辨析这个病人的各个层面的状态，在每一个层面都能够理解了才开药。那这就是张仲景认为的一个好医生必须做到的负责任。像台湾之前过世一位很有医术也很高的中医先生叫恽子俞，他就有一句话，他说，当我没有确切的认识到这个病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之前，我绝不开药。哦，那这句话其实很值得尊敬的，因为连我都没办法做到。我有的时候会跟同学说，不然这 ABC 三个方你试试看啊，就是看哪个比较有效，因为我分不清楚。就是那，但是就是说，当我们读到张仲景的接下来的这几条的时候啊，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反省的机会，就是我们必须让自己的辩证技术有到那么精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驾驭得了这些方剂。那相对来讲，如果我接下去教的这几条的内容，同学觉得说啊，学一个中医要这么麻烦啊，就觉得很不甘心很不适应的话，那我想可能大家就是这个对中医这些，对，至少对这本书哦，可能就是缘尽于此了吧。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很劲爆，就是它的药性很猛烈，你就是必须要有那么好的一个头脑，就是那么精那么龟毛的一个头脑，你才能够驾驭你的开出去的药不出事。那如果你不愿意拥有那么认真那么费力的头脑的话，那其实你开出去的药也会比较危险啊，那到时候是救人还是害人就比较难说了。我想我会觉得我们台湾的学习者哦，或许多多少少在头脑上有一点点懒。我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到香港啊，那个茶餐厅去点菜啊，你同时四五桌的人跟服务生讲啊，说什么啊，我要奶茶不加糖啊，我要鸡蛋少加什么，然后那个我要加那个，然后那个加什么，我要这个什么两个餐蛋面不要蛋，我要餐蛋面不要肉啊，什么就是啪啪啪这样讲完，然后服务生就说啊，你是这个，你是这个，你是这个，你是老主顾，我记得你昨天要点什么，好像就没有一个搞错。那这样的心理啊，其实在香港是一般店员会拥有的，可是呢我们台湾的人好像不太拥有。哎，那我们到底就是我们很可能，我觉得学中医尤其是学经方派很怕一个东西叫做不认真。那台湾人在跟这个隔壁的香港比起来，我们台湾人其实有很多事情不太认真哦，就是会有让人觉得这事情是有一点风险的，因为大家都不认真，所以呢就没有人互相要求了，就大家活在一个比较模糊的感知力的世界里面。那这个当然就是学经方派的大敌哦，因为张仲景不是这个时代的台湾人，就他的那个对他自己心灵的品质的要求可能比我们要高一些啊，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那么我们接下来看桂枝去芍药汤啊，跟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这个卷六第二十二条，他说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闷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这个满这个字啊，在如果是在我们医书里面呢，说到这个胸满或者是胁下满，其实是允许我们直接把它念作闷就好了，就是好像一个水杯子里面装到水满出来，那叫做满。那如果这边觉得胀胀的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闷啊，所以念法上是这样子。那我们之前就有讲过说，我们太阳病当我们病邪还在表面，我们要做的正确的疗法是把病邪推出去，对不对？那如果用了下法就是一个物质，那物质的话会害我们的元气掉下来，那元气掉下来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把病邪也拉进来。那我也说过，这个病邪就像博清哥那个店里面的小钢珠一样，它掉下来之后要掉到哪个洞就不一定了。所以病邪被扯进来之后，它的很多很多种可能性，其中之一就是这一条讲的这个脉促胸闷啊。那这个脉促胸闷呢，等于是元气不足的情况啊，心这个胸口的阳气有受损，然后呢这个病的这个风邪之气呢又掉进来，就好像这团病邪已经不在皮肤表面，而环绕在你的胸口这边。那这个邪气压在胸口会有这个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脉促啊，它这里要跟同学讲一下，这个我们中国人对于心跳不规律的这个脉象有哪几种说法。这个心跳不规律的脉象，我们中国人有的脉书是有一个说法叫做结，有一个说法叫做促，有一个说法叫做带。那么促这个脉呢，一看就知道是跳得比较快，对不对？可是我们标准说跳得比较快频率比较高的脉，我们是用硕这个字，对不对啊？这个才是比较急急忙忙的脉。那促跟硕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一般都会说脉硕比较会说这个人有热， 就是身体比较热，偏寒热的这个热的时候，脉会跳得比较快。但是促脉的话呢，就比较是一个人阳虚的时候会出现的脉。怎么讲呢？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能量比较弱的时候啊，我们好像每打一下的时候，能够输布出去的这个血液跟含氧气的量，以及这个无形的这个能量都不够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就必须有代偿反应，就是多打几下，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在一般来量脉搏，可能有些人他一分钟是脉搏是70下，有的人一分钟脉搏坐在那边不动是90下，那我们都会知道，这个跳90下的人其实很可能身体比跳70下的人要虚，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身体气血越不足的人，心脏往往跳动会更多一点。啊，那这个节的话呢，它就有一点像是我们说心跳跳动，比如说这样子一个波动好了，它有两个脉这样子，好像两个跳动砸成一坨。那两个跳动堆起来变成一坨，我们称之为节脉。当然节促跟带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那我只是讲一个在临床上面一般用起来还 OK 的说法啊，就是可能有别的书有不同的讲法。那促脉呢，就是啊，它的心跳不规律是因为比较虚，所以呢每一分钟跳的次数会比较多，但是可能里面会少掉一下这样子。那个少掉一下，就是这个心脏好像就这样子很努力的这样拼命跑，可是他跳的那个气，他能够输布的气血已经有点乱乱的，那刚好好像他有能跳到有一点好像打出的气血被弹回来一个，然后就被推回来一下这样子的感觉。那这个是促，所以呢促就是跳的频率比较高，就是一分钟跳的次数比较多，可是有少掉一下的，这种叫做促。那带的话呢，就是完全跟你正常时候的频率是一样，没有比较快，可是会少掉一个。像《伤寒杂病论》里面有一条啊，是后面那个太阳篇最后的一个炙甘草汤症，在宋本呢就写这个炙甘草汤症，它的症状是脉结带心动悸。那在桂林本就写脉结促心动悸。那这个结促跟结带啊，这个桂林本其实到底是不是真本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桂林本对宋本做了很多修正，而且桂林本修正的地方都是宋本很严重的有问题的地方。那像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不，为什么桂林本会只能够允许他写脉结促，而不能够允许脉结带呢？因为啊，中国人在这个对于这个带脉的看法是比较负面的，就是我们一般说这个人心跳不规律，其实没有说心跳不规律的人3-2个礼拜就一定死吧，没有吧，对不对？可是中国人的医书会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带脉的话，可能3-2个礼拜你非死不可，因为我们对于带脉有一个背后的它的存在的本质有一个看法，就是结脉跟促脉我们都还可以说这是一个在跳动的心脏有一些哦它本身的问题，可是带脉的形成在有一些中医的解释上面会认为它不是一个心脏的问题，他会认为说，就我当然这个数字是随便乱掰的了啊，就比如说人有5脏6腑嘛啊，那5脏6腑加起来11个东西，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你有那个脏呢已经在身体里面死掉了，比如说2个肾脏死掉一个了，那1个肾脏占到那11个东西的22分之1，对不对？但那个已经死掉的肾脏就已经再也不需要血液了，那你的心脏就傻傻的跳动，然后呢就于是呢跳22下里面会有一下用不到被顶回来，所以就是带脉的话比较是中医用来判定这个人可能5脏6腑已经死掉几个了，死掉越多个他的带脉就会少越多个这样子。那这样子，所以带脉啊，我们就是说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啊，大家已经救不了的脉。那这个促脉的话，我们就说它因为比较阳气虚，然后阻抗又大的时候会这样子跳很快，然后被挡回来一下啊，这样子的一种状况。那这个脉促胸闷啊，这个这样的状态代表说我们的邪气压进来了，然后我们的心阳没有能量把它推开。那我们之前在讲到 桂枝汤的时候啊，不是说芍药这味药让味桂枝汤画出了一个作用的这个框框，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芍药它让桂枝汤能够不要太散，等于是芍药把这个药性往里面拉。那这个如果呢，我们的这个邪气已经被拉进来了，然后我们的心阳被它压住了，所以感觉到这种闷的感觉了，那我们要继续要用桂枝汤把这个感冒医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让这个桂枝汤的力量，外开的力量再大一点呢？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桂枝汤抓紧的这个芍药拿掉，然后这样子这桂枝汤就变成一个力量是外开的桂枝汤，所以它就能够把这个陷下来的气啊再推回原位，然后它里面也有姜枣啊，也有甘草，就照桂枝汤原来的这个结构啊。其实桂枝是芍药汤，等于是桂枝甘草汤再加姜枣，所以就是桂枝甘草汤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就是让心阳比较强的药嘛，然后再加姜枣来调和营卫，去这个风邪啊。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呢，把这个心阳重新输布开来，把这个邪气再推出去啊。所以就是那相反来讲的话，像太阴病的那个篇章里面的太阴篇里面有那个桂枝再加芍药汤，就桂枝汤如果芍药再加一倍的时候，那这个桂枝汤力量就完全在里面做事情了啊，就在里面治疗脾胃里面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其实这个桂跟芍啊，我们在用桂枝汤用的很习惯，会觉得桂芍好像家都是用起来还蛮温和的。可是如果有机会我们用到只有桂或者只有芍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两味药其实都还蛮猛的。就好比说后面有一个方叫做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啊，其实桂枝汤一旦没有那个桂，那个芍药往里面拉的力道会变得很强很强的啊。那以后讲到那个，或者是像桂枝汤不放桂，然后放黄芩，叫做黄芩汤，那黄芩汤的那个往里面拉的力量就非常强，所以就会知道说哦，芍药其实有这么厉害的啊，只是跟桂枝搭配看不出来而已。那一旦芍药拿掉了，那桂枝的力量就变得很强，可以把它推开。那这个23条在桂林本是单独出来一个说太阳病下之后其源恶寒者啊，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那在宋本的地方呢，宋本里面就是直接写说，就是补着上面一条写说，若为恶寒者，桂枝去芍药方中加附子汤主之。那这个，所以如果我们是读宋本伤寒论，就会觉得哦很清楚，就是桂枝去芍药的这个方子，如果那个人为恶寒，那你就再加一些附子就好，就再加点附子补阳气，就会在宋本的结构上是很单纯的。那个为，因为宋本是写为恶寒嘛，所以解释这个宋本的医者呢，也会对这个为恶寒做一个说法。他说如果是为恶寒，你如果定义说这个人有一点点怕冷，其实不是很适当。因为我们本身在桂枝汤的范畴里面，桂枝汤症的范畴，或者是麻黄汤症的范畴，这个人到底有多恶寒就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说同样是桂枝汤症，这个人可以有一点点怕风到非常怕冷都有可能，就是那个汤症本身的幅度就很大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你在这里面说一个为恶寒，其实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是我们如果问你说有没有怕冷哦，不是很怕冷哦，是一点点怕冷哦，这样子问其实人家会有一点呆住，就是什么叫做一点点怕冷哦，就是一点点怕冷就感觉不出来了嘛。所以他住家都喜欢说，你不如把这个为恶寒解释成脉为而恶寒，就是怕冷就单纯说怕冷就好了。但是呢需要用到附子的呢，他多半脉都是比较微弱而无力的啊，因为他是桂枝汤要去芍药，代表他那个能量是比较掉到里面的，所以脉应该不会浮得很出来，所以是比较虚弱的脉啊，大概是用这样子的辩证点。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他就桂枝汤去了芍药以后，还可以再加一枚附子，那这样子来补充这个人的阳气。所以前面有桂枝加附子汤，对不对？那这里是桂枝又去芍药加附子汤。那基本上呢，我 觉得病临床上面的话，我们就姑且把它看作是接续的前面一条，就是有这个脉促胸闷的这个症状啊，然后会啊、然后呢又有一点觉得又开始又觉得怕冷的时候，那就可以补充一个附子啊，因为附子跟芍药其实是好朋友，因为之后啊我们会教到芍药甘草汤，然后芍药甘草汤教过之后又会教到芍药甘草附子汤，所以同学就会看到说其实芍药甘草这个组合跟附子很容易合并的啊，所以就是大概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开药的路子存在。那这个桂枝去芍药汤跟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临床上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到呢？你现在说如果同学跟我讲说，哎呀我们现在学了伤寒论了嘛，已经不再是无知的白痴了，我们不会误下的啊，所以这汤可以从书上撕掉了，因为不会用到嘛，哦，没有到下之后脉促胸闷这种事情，我们家不会误知，不会发生，所以伤寒论有80%的内容都可以撕掉啊，因为你已经会了正确的治法，所以不用学。那倒不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方子啊，是实际上生活中啊有机会用得到，而且很好用的，就是所谓的有一种冠心病的患者，就是有一种心脏病，就是他的冠状动脉这个比较里面有那个动脉管比较窄比较沉淀的东西，所以冠状动脉有一点有些硬化变窄，乃至于这个人他的这个心脏经过冠状动脉来供应心脏本身跳动的那个氧气跟营养都不够了，那这个人他就会胸闷胸绞痛。那冠心病的这种发作呢，当然你如果说是任何一种心绞痛都是要用这个方法，那绝不是啊，因为这个书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治心脏病的方子，那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但是呢，如果你的这个胸口绞痛呢是天黑了会发作，或者天冷了会发作，或者冬天会发作，那就符合这一条的内容了，因为这条就是风寒之邪压到胸口来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心绞痛是天黑发作天冷发作啊，或者是累了发作或者是冬天发作，这样子的这个方子就有用。而且你说这个方子是治标吗？其实未见得哦，因为啊人的血管会淤积，其实都代表你的这个血液的这个热度跟冲力不够，所以它的血管才会沉淀东西。那如果你用了桂枝去桂加去桂加去芍药加附子汤之类的方子，你用了之后它会能够把这个把你的这个血液啊弄得比较流动的更有力量一点，所以久而久之还是有可能把这个血管再冲干净一点，比较能够恢复正常。但实际上要操作这个把这个冠状动脉弄好的话，中医啊后来近代的中医都会主张用一些那个活血化瘀的药，因为古时候的中医不是那么擅长西医的病理学的，所以就会说胸阳不振，然后什么这个阴邪之气盖上来，所以我们要去掉阴邪之气提升胸阳，就是一般古时候传统中医治这个病就用这一招，也就医得不错。可是到了近代，因为西医的解剖会告诉你说哦，这是血管里面有沉淀这些东西，所以现在的中医就会想说那我们再加一点能够把这个血管的沉淀挖干净的药不是更好吗？哦，所以就会在这一类的方子，其实也不能够提振心阳的方子其实很多啊，绝不只是桂枝去芍汤，桂枝去芍汤只是其中之一。像比如说什么四逆汤啦、真武汤啦，哦，这一类补阳的药基本上都可以强心阳。然后在那一类的阳药里面，再放一些能够化瘀的药，比如说什么丹参啦、啊什么鸡内金啦，就这一类的药再放一点，那日子久了的话，心阳也恢复了，然后血管的淤积也就化掉了，所以这个病啊，如果是冠状动脉的这一个类型的症的话，就大概是这个路子。那当然还有很多种心脏病，它的我们的中医，比如在经方的里面的治疗，那不是在处理那个心，而是心周围发生什么事啊，就是那个心被湿气痰水压住，以至于变成一些不对劲的现象啊。那 像说像我们什么心室肥大、心肌肥大，或者是血管里面堆积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在中医的阴阳虚实里面，同学都要记得这是阴实哦，就是因为你阳虚到极点之后，你的心脏没有办法发出它的功能，以至于它拼命的用它心肌的力量去打搏动它自己，然后能量那边不够，用肌肉的力量，然后最后心脏练出肌肉，叫做心脏心什么肥大，对不对？那或者是这个阳气不通畅，以至于心的血管堆的东西，那个血管越来越硬，那那也是一个阴实啊。所以如何补阳而破阴实，这个治疗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的。当然我这个阶段绝不是在教同学治心脏病啊，这还没有教到。那但是呢，我们现在还在感冒的世界里面，但是呢，至少我们就是说知道说啊，这个某一种心脏病的这个心绞痛患者，这个方啊临床上还蛮好用的，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因为这东西如果你不是用这个汤来处理的话，那西药就是要含那个消化甘油啊，那消化甘油比这个难吃哦啊，就是以美味度来讲的话，还是吃桂枝去芍加附子汤好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啊，接下来几条其实就是我会尽量快一点讲，但是同学听起来啊可能会吃力啊，所以如果同学呢吃力的话，请记得我们这个班的班规啊，就是有一点快。